骚动音乐啊！大家听紧嘅系 啊，有波声啊，晴喺度嘅。 好中意啲听众咧，喺呢两个星期里边开始习惯咗我哋嘅套路之后，开始咧想玩一样嘢就系、是究竟啊呢两个人一开头讲完嘅嘢，佢哋会听咩歌咧？ 系啊，你估我哋唔到嘅。 系啦、啊，今日你哋又估下咯。 系啦、 啊，我今日想讲呢一样系因为过去唔止呢两个星期嘅，直情系喺准备呢个节目当中，因为。极少数时间系喺屋企嘅，即 系 我见阿琼嘅时间非常之多，咁、 啊、 所以系冇乜点样整理过自己间房啦。 嗯， 入即系当酒店咁住嘅咋，夜晚翻到去，咁阿妈有时会摆咗个汤喺个保温壶度，咁饮完冲个凉瞓觉，跟住瞓醒咧就一定出门口噶啦咁样。咁所以喺寻晚突然之间，好似个人稍微放松少少啦，可以。 嗯， 跟住望翻自己间房咧，一片混乱。 系 系啊， 有冇一啲唔认得嘅感觉啦？ 岂有此理，杂乱无章。系啊，系啊，完全系愧对咗呢间房。 但我想问你阿妈都唔会即系催你执屋啊，或者佢会即系忍唔到啦，帮你执嗰啲都冇嘅。 以前唔会出声嘅，经过咗咁多年之后，佢知道佢个仔去到咁上下接受唔到咧，会自动波去做噶啦。 OK。咁你尋日有冇去到接受唔到嘅個地步啊？ 當然冇啦。 哦，即係證明你嘅羞恥心又大咗，又低咗啦。 直情逃避到個位，入到間房，哇！間房好亂啊。係。跟住躝咗出廳，瞓喺張 sofa 度，然後瞓到今朝，太攰啦。我張 sofa 度應該兩點零鐘一瞓，瞓到今朝可能九點幾。 哦。 完全冇喺自己間房度瞓過。 你有冇諗過可能喺自己間房瞓得唔好嘅原因係因為間房太亂？ 其實好得關事喎呢樣嘢。 係。 當我去到一个自己接受唔到嘅程度，执完间房去瞓过一觉，系会觉得舒服啦。因为有种讲法，你间房其实同你嘅内脏系差唔多状况噶嘛。即系如果你间房好混乱，其实你嘅内脏、你嗰啲心肝脾肺肾咧，嗰期应该都好乱，因为你根本冇时间去整理自己嘅生活啊嘛。 系 系啦，即系一个写照嚟嘅。 完全是你的写照啊，这个很符合我对忧国症的理解，同埋我想象得到佢间屋有几乱啊。哇！啲血管啊，搭晒，话俾你听，黐埋一齐嘅，你真系小心啲啊！ 就好似寻日我哋出去做街访咁，见到我第一句你啦，卡文啦，宾神第一句劈头，喂，搞咩嚟啊？你个样， 同埋我依家咧已经可以由佢面青口唇白嗰个程度咧推测，咦？你寻日应该四点零瞓咧，咁样，咁再轻啲我就六点零七点，红润少少我就会问。点零两点瞓咗咧？ 直头可以睇我嘅面相啊！ 系啊， 认识咗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睇到我生活习惯。 估到你生理时钟咯。 系啊，咁琴日又突然之间又觉悟啦，我隔一期就会噶啦，因为以前咧，譬如 Give Me Five 嘅时候，久唔久我都会就 会 啊，近排又就醒觉啦，要执啦咁。咁但系呢排忙到一个关系咧，首先我都冇谂住啦，连自己社交媒体都系只系出啲好基本嘅 post， 都冇乜谂住去打一啲自己嘅感想咁样。咁。所以我想我妈 多谢香港电台啦，俾份工你出粮俾你，仲可以俾你赖你间屋乱嘅原因。 哦，几好啊！系同我妈讲，呢排忙啊。 系啊，公司都系做啊，唔想但我都咁。 但我妈成日咧都会话我，即系除咗即系个人混乱之外咧，佢都会讲一样嘢嘅。 系 佢就系佢话阿仔啊，其实边个女仔啊，见到你间房成个垃圾缸咁样，会肯接受到你呢个人呢 系咪一个道理咧？ 即系因为见到真章咯，嗱，你拍拖嘅时候出去，大家一定执靓仔自己啦。咁但系到有一日，可能你会邀请佢去你屋企做一个家访啦嘅时候，就见到真实嘅你。哦，原来你咁惹肥啊！翻到屋企啲嘢周围抌下嘅时候，见到真实嘅你，嗰、那个对象仲会唔会能够接受到咧？我妈成日都好担心呢样嘢。 呢、這个其实都系我阿爸嘅担心嚟嘅，我谂其实普遍好多家长咧都系攞呢单嘢去担心佢哋嘅仔女，但系其实我都想讲，其实嫁唔出同埋娶唔到咧，应该唔好赖间房咯。 但我妈就攞呢一样嘢出嚟嘅，就去讲啦。然后我就同我妈讲话，诶，咁如果真系接受到嘅，嗰啲咪真爱咯。 恭喜晒！ 所以系噶。讲到呢一个房间嘅整洁，我都好希望揾到一个咁好嘅女仔接受到我嗰个垃圾缸。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怎样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请够睡。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余晖。 会将我再考虑，夜晚就吻在冰冷的后裔，愿你能未能有飞的我们唱着唱又唱，共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位唱位，宝贵的精致的在你去后半生的自己已疲累，失心的挣扎的最我知道夜了自然想爱上谁，整个都市再光亦无需，所有阵痛在心仍陶醉，随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暗黑眼泪陪着我在逃， 听过有泳儿的沟渠唱泳，我打算会这样跟我未来女朋友讲的，在一个再坏的时候你都选择了我，我又选择了你，眼前一个垃圾缸的房子算得是什么？ 我觉得个女仔真是一个好女仔。 真爱啊，呢啲系。 头先波成同我讲，喂，不如一起讲下自己间房系咩环境、咩状况啦。咁其实每一次讲起呢啲 topic 嘅时候，我都好心虚嘅，因为 好乱。 系啦，因为其实我自己依家一个人搬出嚟住啦。我系一个非常之需要假期嘅人嚟嘅。点解呢？因为假期咧，我第一件事会做嘅就系执屋。 哦， 呢、這个真系系一个廉耻心嘅问题。 每个星期 weekend 放假都会执。 之前真系因为我每个星期都有假期就会嘅。咁你都知道，自从我哋开始准备新节目以嚟，我基本上冇乜假期。 攞条命出嚟做啊！ 所以知唔知？因为就嚟生日啊嘛，即系好多朋友都话啊，去严琪屋企开 party 啊，冇。就我谂21年之前都唔可以有人嚟我屋企，我直情系连钟点姐姐我都唔好意思揾啦。 点解啊？你请我收你平啲啊？ 因为我觉得佢入嚟时候佢就会，小姐呢张 order 我都系 cancel 咗佢啦，之后闩翻门。 点咁乱啊？ 其实个原因咧，嗱，即系我自己一个人类就即系乱极有个谱啦。其实系因为三只猫啊。 哦，赖啦，我就赖做嘢， 我决定 赖，你就赖只猫。 系、哎、实有嘢赖啊嘛，如果唔系点做到节目拍档？唔赖你算唔上下啦，真系。跟住，因为点解会系嗰三只猫嘅问题？你听我解释系真嘅。 好好好， 因为咧，我每一次翻到屋企嘅时候咧，都系有惊喜嘅，每一日都有惊喜。咁、我就会开灯啦，跟住佢哋三个听到我把声，佢哋认得我就唔会周围乱走嘅，佢哋就会系啦，就会企晒喺厅度，欢迎佢哋嘅奴才翻嚟啦，咁样欢迎奴才翻嚟咁样。咁一开门咧，一开灯咧，我就哇 surprise 咁样。试过咩咧？试过应该喺跳跃嘅时候咧，整写咗个水壶啦，跟住我成个厅。 我喺边度跳跃？ 喺间屋度跳跃？ 点样跳跃？ 好开心啊！老细翻嚟跟住整泻水壶咁啊！ 试过，应该因为我冇运笼嘅，所以佢哋应该系我喺我翻工期间咧，即系三个互相追逐打闹嘅时候咧，就整跌咗个水壶。个水壶冇事啊，但系成地都系水咁解啫嘛，咁样啦。咁因为佢哋又怕水、啊。於是乎佢哋有一種同我求救嘅狀態，哎、快啲執咗佢啦咁樣嗰啲， 奴才做嘢啦， 係啦咁樣嗰啲啦。跟住但係最慘烈嘅一次係咩呢？就係佢哋應該係將我一卷應該啱啱用咗都係兩三格非常之新淨嘅廚房紙碎絲萬段。是真的，即是古时候。 好喜欢玩那些纸的，是吧，他们。 好喜欢。同埋真的凌迟处死，即是每一块呢他搣的那个大细呢、是不会过我的手指的。 是。 所以是可以搣到碎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跟住我就真忍唔住问佢心，我想问我啲厨房纸边个得罪咗你哋咧？咁样佢哋冇人答到我啦，咁样 正常 系啦。 喵，冇啊，好玩 咁。我就喺度执嘢啦，咁样喺不断执嘅过程当中咧，你知道一路清洁嗰啲纸咧，啲纸又要飞起噶嘛。佢哋见到啲飞起嘅纸，哇，兴奋到咧，真系。佢哋三个好似咧啲泥掹咁样喺我面前跳嚟跳去，跳嚟跳去。但我嗰刻唔知点，我而家谂翻起，我都觉得我嗰刻应该好似几开心，因为我觉得佢哋三个真系好得意。 啲奴才嘅本色，明明应该要嬲嘅时候，你又嬲唔落喎， 真系嬲唔落噶。咁除咗纸巾之外，另外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假期除咗执屋之外就洗衫啦，即系我系可以假期洗五机嘅衫嗰啲人嚟嘅。 哦， 咁但系 唔系你五机衫，咪你每一件平均都 大 件啊嘛，比较贵。 系啦，可能平时人哋三机洗得晒，去洗五机啦，得未？一个死啱识咪你就知死啦，恐吓 partner 冇听过，我就好记得咧，依家咧。就即系我系其实 sofa 咧长久冇人坐咧，佢上面就会积埋晒我啲衫啦。咁我啲衫就会变得座山咁样样啦。系因为大件啊，得未啊？我知道你想讲咩啦。 冇谂住啊呢个位，玩一下够噶啦。 系咁样，跟住但系呢啲猫咧，佢哋就已经唔会再肯瞓自己嘅屋啦。佢、哋每个人都有箭都有屋噶，但佢哋都唔会肯瞓，一定要瞓喺啲衫上边，因为佢哋最中意瞓得高少少啦，又瞓得最淋嘅地方啦，咁样。咁我變成咗每次執衫嘅時候咧，都好似打擾咗人哋啊！咁樣你明唔明？即所以其實呢個就係我屋企嘅狀態，成地紙巾碎啦， 成地衫 啦，有陣時有水啦，咁樣所以唔好嚟我屋企啊！咁多朋友，我哋有排都唔喺我屋企開 party 噶啦，咁樣 執都費事執啦嘛， 真係執都費事執啦，遲啲先啦，遲啲有假期嘅時候，我啲廉恥心過唔到去咧，就會執噶啦。 冇你一日養貓，你一日都係咁噶啦。 可唔可以唔好咁诅咒我？我一日都系咁样啦。 咁系啊嘛，你头先话赖啲猫嘛，咁你唔系一日有佢喺度就系咁咩？ 咁佢哋会生性噶嘛？我都会生性噶嘛？ 啲阿爸妈都系咁样希望啲仔女嘅。 系啊，会生性嘅，会生性嘅咁样。咁我呢首歌咧，大家估唔到噶啦，因为系今日新收到嘅派台作品，都期待咗好耐噶啦。拣嚟有 Misha 叶巧林嘅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二人份》。 窗外白莲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可嫌，我连看有你却在单从下足点接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挂花、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解释真满他，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家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爱太轻易，两个饭后够了，谁怕？

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仔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道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的龙尾花园道口，上亚厘北道去坚岛都是多车，龙尾都是排翻出去花园道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对出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赴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的，龙尾在公主道近创智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和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船 15年后。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做咗节目拍档两个星期啊，你觉得我够唔够 man 啊？ 今日我决定已读不回。其实讲到 man 呢件事咧，我就觉得声音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嚟嘅，系嗰种行走嘅男性荷尔蒙。 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直到听不见谈话的远方，没有嘈杂，没有自私的眼光，没有成为伟大巨人的想象。贫穷的人，我们一起奔跑。 直到越过了时代的大桥，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去，我能遇见死亡。我想写个记录这天使般的单纯，歌里写着我们以后要结婚，不想接受比较，所以我躲在里面，在肥胖的骄傲里我得到了场面，自己可爱模样永恒。我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好 man 好 man 好 man。呢啲声音咧就系头先阿琼讲，即系觉得直情系行走嘅男性荷尔蒙声音。为你介绍台湾嘅乐队，佢哋叫做茄子蛋，歌曲名称《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一首讲男性恐惧结婚的作品，歌曲名称《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不是偏心的，这种好 man 好老味的乐队呢，香港都有，即刻想起由野仔玩到变野佬的野佬。歌曲名称《附近的人》，讲对孤独的恐惧。 停在马路那边的人，迎面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谁又冷淡告别每个早晨？这样对话就快荒废一生，说一辈子分担责任，遇上每日怎骚动我灵魂？其实你怕理解我敏感，未当真，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

梁超峰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笑哈哈先生》，这一种的笑哈哈是来自你不要伤害我的家人。 冷掉的饭盒，台词对半着，可这时候算什么？而心凉如薄荷，脆弱如蛋壳，则消失在这一刻。经过现实的拉扯，可赢得了拔河，里面还剩几毫克，被不伤的心存折，争夺着有限名额，可留下的有几个。苦涩忐忑坎坷，等着赢了起色，不要想悄悄的愈合，命运别招惹，曾想出尔反尔奈何，我睡眼还隐犹在耳，背对自己比别人对我严格，有苦涩忐忑坎坷，忍着赢了起色，我是否赚取了资格可以来到这？生还不为巧合，祸患名下耳，只是为了得到爱的人认可。光泽在温和银河，是等个纵人的愉悦，人生来就会漂流，想发着光你有耳，虽然偶尔我偶尔想为何，但诺言还言犹在耳，想要闪烁就对自己更严格。光泽温和的银河，我等而不由的分割，我是否已占据了资格？ 刻可以站在这，召唤不为巧合，我能问明下，只是为了得到爱的人。认可。 简尼追住林俊杰最新 EP 当中的同名作品， 真的 歌曲名称叫做《幸存者》。今年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和人生的价值， JJ 写了这一首作品，希望每个人都会在今年过得不一样。好多人都会形容是一场灾难，穿过灾难之后发现自己和家人一切平安，似乎已经成为了大家觉得最难得又最幸福的事情。今天请你最后一首作品来自周柏豪，歌曲名称劫后余生。 在地塌天崩的现场，越过沙砾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病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恶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到狂奔，你种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种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我未怕黑，狂狂地欲流落人，身影越笨，我若要死，带住这一吻，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种出我跟天对抗，余生多一种爱在心。 相信临时禁制令有阻吓力，可以保障司法人员和家人不受骚扰。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何文秀说，在总书记习近平亲自领导之下，制定五中全会的规划建议，作为今后五年以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另外，何文秀話：展望十四五時期，中央將會進一步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港澳必定能夠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至於中美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徹底脫歐不現實，對兩國和整個世界都無好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港铁的消息，咁由于荃湾线旺角站去油麻地站之间的路段有信号故障，咁列车驶经呢个路段的时候咧，系需要减慢车速噶。整体的车程会大约多2至3分钟，咁请乘客咧预留翻充裕的乘车时间啦。就系港铁的荃湾线旺角站去油麻地站之间，因为信号故障，列车驶经该路段咧系需要减速，整体车程咧大约会多2至3分钟。乘搭港铁的朋友，请你特别留意。之后跟进翻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嘅早前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意外，意外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长青公路接近金竹角，影响到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较早前近住九龙面粉厂的坏车亦都拖窄了，一大车多，龙尾就近 Megabox。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亦都是车多的，龙尾在世界花园。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壁球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排到落下角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就排到去城市花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而家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而反方向去返油塘呢，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塞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和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提提大家一个爆水管的消息，就在元朗的西屿街，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教育路至到西青街一段的西屿街来回方向全线是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 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财富、名气、权力，拥有这个世上一切的人，大恶霸。在他离开世界之前讲了一句说话，令全世界的人都投入音乐的洪流。 想要我的宝藏，那就在这里找吧，我将我的一切都放在这里了。 争夺大恶霸名衔的时代正式展开。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超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到大恶霸啦！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就由奔神主理嘅呢个环节。 虽然我好希望奔神偏心于我，但我必须都要督爆佢头先一个好傻仔嘅行为。 咩啊？ 佢冇开我哋咪啦，但系咁同我哋岌头，但我哋两个都唔谂住讲嘢。 我要纠正一下阿琼嘅讲法，我系三支咪都冇开到嘅。 我净系知道，所以我哋两个都唔出声，但系佢一路同我哋岌头。 因为我未习惯个 panel， 原来系推高支咪，佢唔系自己开。 我知同你旧公司有啲分别， 系讲咗嘛， 系冇你旧公司咁有钱咁先进嘅啦。 都唔关事嘅， 我玩嚟玩去都系呢度啲 panel 嘅咋。 我学坏手势啫， 你真系无情无义啊！讲呢啲 系哇，咁啊，每个星期啊，奔神就会围绕住一个主题，都系同音乐有关出问题考我哋啦。上个星期啊。歪文我就順利先拔頭籌， 恭喜曬！ 係、yeah. 啦，所以我哋其實啊，今個禮拜我同阿瓊要準備啲咩？準備懲罰啫嘛，喺諗其他之前咩都唔使諗，我係諗定咗懲罰噶啦。 即係贏硬咁話噶啦，而家 大家都想啦。 同埋喺我心目中咧，個懲罰吸引係我贏嘅動力。 O、okay. K， 今日嘅主題你死硬啊你！ 睇下我哋邊個勁啲咯。 阿瓊有冇諗住今次係報仇噶？ 我是想住的，但是我是怕的，怕、okay. 我自己有心无力、oh. 有报仇的心，无报仇的力。 今次呢开正，我觉得是开正阿琼那番、mm. 我这样讲好像很大压力樣，因为今次我的题目是讲 Eason、 oh. 是啦 Eason， 因为呢 你没理由不懂啦 Eason 我听监制讲咋我听监制讲话阿琼很喜欢 Eason， 是啊，我都听明过，我未做广播之前已经听过这个传闻了，所以你今天真的一定要赢，我都希望输给 邱国成，我真的不想讲太多嘢，但是我必须要讲，是的，我真的非常之欣赏陈奕迅先生的，我当然都希望可以在他这个题目的主题下夺、冠啦，咁样、你一定不熟陈奕迅啦， 我一定不熟， 你一首陈奕迅的歌都没听过啦，看你个样子，邱国成， 我看你们会不会穿底先，Eason 近排出了新歌，叫什么名字啊？ 自明的舞嘛， 啊呢题唔坑嘅， 我以为呢一题都系咁样， 我俾咗先，唔坑嘅。 我可以话俾你听，作曲填词系边个添？ 系啊 ，OK OK， 好啊，叻女啊，叻女，讲埋先啦，讲埋先啦，咁。 作曲系林家谦，我男神 B B 啊，同埋填词系 Oscar 啊。 好啦，不过都系唔坑嘅。好，咁啊，事不宜迟啊，不如嚟第一题啦。 好。 在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当中呢， Eason 就曾经创下多项纪录，包括是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和全年最高销量男歌手获奖最多次的男歌手。1997年 Eason 凭着与我常在首度在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当中得奖，估不到一向以声音见称的 Eason 当年他得到的奖项竟然是我 有冇啲头痛啊？听到 我会 面对唔到我自己啊！ 听闻阿琼都熟悉金呢个十大中文金曲， 系佢有负责下帮手揾下历年一啲片段嗰啲。 我都为佢而设噶啦。 我坦白讲，嗱，即系呢个真系坦白啦。 嗯， 其实我哋喺金曲四十嘅时候咧，我哋做咗四十条香港唔同音乐人嘅短片啊嘛。咁其中有一条就系陈奕迅噶啦。 系啊， 佢嗰条系我做噶。 哦，咁即系你识啦。 但我想讲，我真系唔记得咗《与我常在》系攞咩奖啊！但系呢一首《与我常在》真系佢喺港台攞嘅第一首歌曲嘅奖项。 我冇错啊嘛。 你冇错，系啦， 俾个自己先。 嗱，一路头先佢一个好重要嘅 hints 嘅，即系头先阿宾神讲，即系向来以即系靓声佢把声音去见称嘅呢样嘢。 啱、嗯。 但系攞咗呢个奖，即系话呢个奖系同声音唔系好大关系，但系。我就系谂紧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颁奖有咩奖项同声音冇乜特别关系。 我想讲 咩最佳专辑封面设计嗰啲咯。 呢个奖唔系年年都有啊，因为 系咪嗰啲广告歌奖 咧？呢首点？ 但 系 呢首歌又唔系啊嘛。 哎呀，救命！我真 可唔可以讲系几多个字噶？ 六个字。六个字嗱，俾埋你啦。诶、哎啊，前边一定系最佳啊，后边一定系歌曲噶啦。你填埋中间嗰两个窿窿就得啦。 最佳乜乜歌曲 系啦， 最佳原创歌曲奖。 哇， 好快啊！ 你系真系突然醒起定系乜嘢啊？ 因为咧嗱，好坦白讲，我头先都讲咗啦，金曲四十 Eason 嗰条片系我做嘅，所以佢喺港台嘅脚毛咧，我系应该知道晒嘅。 系 坦白讲系晒啊吓，我系够胆咁讲嘅。咁因为以前老老实实讲，嗰个年代咧系有好多。好有趣嘅奖项嘅，咁我就好记得呢个奖项咧，佢唔系十首金曲，佢、 嗯、 又唔系一啲特别，即系譬如作曲填词嘅制作啊嗰啲嘅，咁我就将我记得嘅奖项讲咗出嚟、哦、就系、是、最佳。 但咁样又 make sense 嘅，因为你而家讲个奖九十年代嘛，因为当时有唔少嘅歌你系喺日本嗰边攞翻嚟再改编啊，再填过词，所以原创歌曲喺当年就有佢嘅意义，因为今时今日好多歌。只只都原创， 因为如果冇记错咧，佢有阵时仲有一个奖就叫做最佳改编歌曲。 哦耶， 系啦， 哇， 好叻啊！ 十大中文金曲活字典啊！ 我想问我港台之女， 港台之女， 契女个契女， 简称港女啊！ 我想问阿琼咧，头先我有一个好有兴趣想知道，就系佢头先话有好多好有趣嘅奖项啊！ 我哋之前颁过专辑封面噶， 专辑封面 O、OK、K 啊， 广告歌奖， 广告歌系啊，仲有咩卡拉 O K 嗰啲热门。 哦、我以为你讲嗰啲有趣系一个负面嘅添。 我而家做紧呢间公司，你觉得我会咁做咩？你都傻猪嚟。 咁啊系，咁我哋去第二题啦。 系。 Eason 其中一个大受欢迎嘅歌曲系列叫做《男人玩物四部曲》，但系其实到底四部曲定系五部曲，坊间至今仍然未有定论。因为2010年 ，Eason 喺 Dio 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将陈柏霖、那行乐放咗入《人车志》、《陀飞轮》、《沙龙》、《葡萄成熟时》几首歌当中一齐唱，成为咗五部曲。但由于歌曲同女性有直接关系，令到唔少乐迷为五部曲问题争论至今。 做咩连个头都拎住埋啊？ 嗱，因为我记得咧上个星期咧，阿斌成有讲过佢好中意呢一个男人玩物四五部曲、啊、 我已经铺咗个伏线噶啦。 你中意个位系咩咧？其实 哦，因为真系到而家我都觉得呢四首真系好系男人中意玩嘅嘢咯。 嗯， 咁所以每一首嘅歌词佢又食得翻落去嗰件事情身上，我觉得系好 amazing 嘅。 都系嘅，男人最中意几样嘢喺晒度噶啦。 系啊， 不过佢冇模型咯，有啲失望。啊 咁呢个五部曲呢一首歌系几多个字嘅？讲唔讲得噶？ 都系四个字。 四个字，男人嘅玩物嗱，即系感觉好似好衰。 系啊。 咁啊，男人玩物或者喜欢嘅嘢，头先讲一啲兴趣嘅啫。 系。 即系影相嘅沙龙啊，飙个陀飞轮等等啦。另一样，男人一定中意女人噶啦。 系啊， 所以首歌应该系关女人事噶。 我直接就谂到群下之神。 我都系、啊。 哇！有冇醒到咁啊？你、 yeah! 搞错啊！ 我即刻嗱，我冇 话 大家， 我 写咗群下啫，因为 我系咪真系太简单咧？ 唔系， 唔好咁讲，我哋叻啫。 我又唔敢 讲，都系真。 诶、哎，最后一题啦！ 哇死啦！咁即系最后一题决胜 一比一啦，你哋好大压力 得唔得？好大壓力 啊！我想知大家爭論嗰個位係在於乜嘢咧？ 唔係因為咧，其實爭論幾樣嘢啦，就係、是、第一不嬲 official 即係大家喺媒體上邊見到嘅都叫做男人換物四部曲啦，即係人車志、陀飛輪、沙龍同埋葡萄成熟時啦。咁其實群下之神從來都冇 official 咁樣去擺入去呢個清單入邊嘅。咁但係就係唯獨是 Duo 嗰次嘅巡迴演唱會咧，五首歌係按咗一個 list 入邊一齊咁樣去唱，咁所以大家咪拗數咯。喂，你演唱會咁樣擺得埋一齊唱，即係啦咁樣。咁又有人覺得，喂，咁你係咪即係物化女性先？即係男人換物喎，咁你冇理由將個女仔擺落去啊咁樣。 哦，咁我哋男人都可以女人換物嚟嘅，冇乜所謂嘅。 我都想 相當大家咯。 同埋我真係會覺得其實擺入去咧係 make sense 嘅，因為大家都話入邊啲嘢係男人中意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唔係話表啊車啊呢啲嘢係所有男人都中意噶嘛。 嗯， 即係只不過係大多數男人會喜歡嘅，因為我哋都要。計一個可能性就是個男人不喜歡女人 的都 是但是可能同一時間喜歡緊錶啊影相啊 所以實有樣嘢中咯咁樣 你有道理咁可唔可以寫多個富下之神咁樣咯可能係啊我哋下一題啊拜 俾我熄咗支麥唔該 收錄在 U87 的《花火》到現在仍然是樂迷心目中的經典。不過根據作曲人 CY Kong 所說，其實這份版本的歌詞和作曲的初衷是無關的，因為《花火》的原曲《Depression》是 CY Kong 在倫敦聽聞哥哥張國榮死訊之後寫下的旋律，表達對哥哥選擇離開世界的不解和悲痛的。点呢、這个我觉得差不多是抢答题咁滞啊！ 系啊，呢、這个好快谂到，但系咧我识嘅原因唔系因为头先你后面补充嘅嗰个原本嘅古仔啦，你可以再讲多啲。但因为喺呢一张专辑里边，那个音短啊，即系头先佢变音好短，咁、即系应该系两个字左右。 U87啊， 系啦，即系讲紧用佢嗰支麦个型号嚟做嗰个名噶嘛，冇错。 系咁，同埋呢一张专辑系基本上奠定咗陈奕迅喺香港乐坛嘅地位嚟噶嘛。因为我冇听过一只专辑系首首都系主打歌，同埋首首都系由三岁去到八十岁都识唱嘅一首歌嚟噶嘛。 因为呢一只歌喺我哋过去两个星期嘅骚动音乐里边，喺唔同嘅环节都出现过呢个名字，所以我好快就会估系浮夸。 喂呀， 哎呀，好快嗱，都话抢答题嚟嘅。 答啊嘛，仲等阿包先答先答啊！ 其实你头先应该一开麦就答咗先啊！ 我系啊，你太礼貌啦，你个人 好好啊！ 我又下个星期开始做一个冇礼貌嘅， 好啊！ 因为我性逼我做一个冇礼貌嘅，我都 好早已经写咗浮夸两个字喺度啦，已经 好叻啊！但我想知嗰个古仔系大家都本身都知噶啦，即系都出名， 我真系 唔知 道。哦，因为呢个系浮夸嗰个古仔咧，系讲紧。CY Kong 即係頭先，正如頭先我所講啦，即係知道哥哥走咗之後幾日咧，就喺倫敦已經寫低咗嗰個旋律。咁但係其實咧，後屘收歌嘅時候咧，即係Eason 同佢哋都有傾過，即係佢俾咗嗰個古仔Eason 聽。咁但係Eason 本身都唔係太想嗰隻歌係咁悲傷嘅一隻歌嚟嘅。咁所以同埋即係同 Iman 去填詞嘅時候咧，咁所以佢哋就即係再。轉咗份歌詞咯，即係成為咗而家呢一個嘅 version 咁樣就變咗其實喺 CY Kong 心目中咧 ，depression 係還 depression，、浮誇係還浮誇嘅，即係兩首歌嚟嘅對佢嚟講咁樣。 哦， 我想講咧，其實關於浮誇咧，我係有一個記憶噶。我唔知道大家對於陳奕迅唱浮誇最深刻嘅記憶係乜嘢？ 係咪媽媽嗰次啊？ 哦，大家係咪都係啊？ 那個、好好睇， 因為嗰個震撼嘅程度係你見到一大扎男女團咧，都係人海戰術啊嘛，大家跳舞都好好睇，真嘅，咁個都係實力超卓噶啦。但系当陈奕迅单人匹马，企喺一个咁大嘅舞台上，就系、是、靠佢自己把声同呢一首浮夸，系成为咗嗰届妈妈嘅 亮点、 亮点嚟。 我谂我 loop 咗好多次嗰段， 每一次睇到都系好震撼，同埋我好骄傲 系 香港人。 系啊， 你会唔会有呢种感觉？ 有，因为嗰一届我记得就系喺我哋即系亚博嗰度搞噶嘛。咁、然后你知嗰个场本身大，咁头先阿琼都讲佢哋做一啲男女团嘅跳舞，嗰啲嘅嘢，佢哋玩好多机关啊，诸如此类啦。但系我嗰时第一次睇就系、哇！你单人匹马攞住一支麦，企喺个台上面，呢、這个就系一个歌手最 最 basic 一個表演嘅方法。 係啊， 但係其實係亦都係最難，最基本係最難噶嘛，因為佢嗰個壓台感係成個場面都壓住咗。 係啊， 呢一樣係有時自己有機會上台，無論你 MC 定咩都，成日都講最難嘅壓台感。 同埋佢真係冇任何花巧嘢噶嘛。 係、哦、啊， 佢真係就係耷低頭喺度幫你用佢把聲唱咗首浮誇，你就會覺得 bravo。 好劲啊！呢、這、一个， 我谂呢个都应该系成为浮夸一个好经典嘅演出啦。 系啊， 其实讲真啦，即系去到而家吓，我基本上除咗妈妈嗰次咧，我记唔到边一次，因为嗰次真系太突出啦。 嗯， 即系其他嘅演出，当然呢场都系好非常好啦。即系同埋去到每次咧，我以前去 K 房都系咁样，一定要学阿 Eason 咁样喺最尾嗰饮咯，拉上去噶嘛，永远都拉唔到噶嘛。我唔知阿 Boss 有冇试过？ 我有试过啦。 我系星期一先讲嘅。 但系每一次Eason 去開 concert 咧，我都特別留意聽佢尾嗰個拉上嗰一，每次佢嗰個方法都唔同噶，所以 即係拉上去嘅方法係 都唔同噶，所以其實嗰個位係每次我都會特別去細心咁樣去聽， 真係冇得講。 好啦，今日波城叻仔又贏咗啦。 但係其實我想講，佢今日贏唔係因為佢即係識嘅多過， 係 因為佢份冇禮貌， 係咩？ 一早已經話係搶答，只能夠話你冇聽清楚題目。 我真 系等阵先，阿琼，阿琼 输得好委屈啊！ 阿琼冷静啲先，你听我讲先。 系。 Mission completed。 你听我讲先，就系、是、咧，我要宣布今日波城成为第二届嘅大我爸理由。 第二届，一个星期一届，你个冠军都唔值钱啫。 系 啊，所以今日阿波城又可以向阿琼提出佢嘅要求啦。 点啊，呢位先生？ 我。大惡霸波城勝出，我要命令嚴瓊今晚完節目幫我吹走我部 laptop 上面啲塵，因為啲太污糟，幫我吹乾淨啊！唔該， 我真係每次都想喺你講完一個字之後賴低支麥， 到時你可唔可以一路嗌住啊咁樣幫我吹走嗰啲塵啊？唔該。 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奔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 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良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嘘声也不怕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揭示底里把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就是此地存在存在吗？ 听到有陈奕迅嘅浮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經濟連續五個季度收縮，政府統計處公布的預先估計數字顯示，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跌 3.4%， 跌幅比第二季顯著收窄 5.6 個百分點，主要由於去年同期基數低，以及內部和對外需求逐步改善。第三季經濟按季止跌回升 3%，結束連續五個季度跌勢。政府發言人說，除非本地疫情再度惡化，相信經濟活動在今年餘下時間繼續復甦，但是在有效疫苗被廣泛應用之前，疫情仍然是環球和本地經濟的主要下行風險。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和6宗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居住在北角，平时坐公司车到上环顺德中心西座翻工，公司有为员工定期做检测。患者今個月27號發病，在潛伏期間曾經同朋友在港灣道體育館打羽毛球，亦都曾經同朋友到港島東區的柏架山行山。至於6宗輸入個案，患者分別是由菲律賓、印度以及由巴基斯坦經多哈抵港的人士。高等法院批出臨時禁制令，禁止非法披露司法人員和家人資料，以及禁止任何人對司法人員和家人作出恐嚇、騷擾、威脅等。禁制令即時生效至11月13日。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說，所有人都應該尊重法庭的禁制令，但是他擔心今次的禁制令會太闊或者是太模糊。會太闊和太模糊，質疑如果市民批評法官會不會違反禁制令，希望可以有清楚的解釋。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氣溫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和乾燥，下個星期中期雲量較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荃湾线的情况。在港铁的工程人员初步修复工作进行了之后，现在荃湾线的列车服务可以陆续回复正常了。提一提大家，在元朗西裕街有爆水管，介乎西青街至到教育路的来回方向是要全线封闭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仔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达 大厦，西行嘅龙尾就去到太古城。另外九龙入口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啦，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咧就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正话讲过嘅股票，你有冇持有啊？ 你唔知噶啦，呢句一定要讲噶嘛。 我知啊。 做晨光每日要做好多准备功夫，你知唔知啊？ 我以前都做过晨光噶。 晨光第一线，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唉，又输钱啦！明明平时成日都赢家。 施主一早讲咗，沉迷赌博犹如赌钱落海。 你有咩根据呀？ 施主，赌得越多就会输得越多噶啦。 我有秘笈，即刻攞低纸同埋笔。 有， 记低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次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会同大家探讨概率嘅问题，记得留意。 Step 上创实验室。 制作钟益良， 陈子深 Sumi 从事文学研究的大学讲师，不多不少都受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影响，他还很记得第一次认识沙翁的印象。 见到他张相，见到他的样子，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比较闷啊，我就想看看他的威力。 Sumi 还制作了一个电台节目，不是讲沙翁剧作，而是他154首14行诗。 看他诗人那一面，就会发现他的感情是澎湃很多，十四句去抒发他的情感，他的价值观。 Sumi 很想大家重拾书本，好好享受阅读乐趣，增进英语知识。 英国小朋友小一就拿本 Harry Potter 出来看，但我们是看戏的，如果可以去激发到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兴趣，而自己去看去揣摩，那我更加开心。 CI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Cheryl， 你觉得波城市是同时会跟几多个女仔一起呢？ 可能3-4个。因为你穿红色衫咯，热情啲啩，所以吸引即系多啲人。我是梁雪瑶 Cheryl，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中文歌曲龙虎榜扶周正旋， 准郑太梗是甜蜜蜜啦。 曾经孤楚，而你爱我，在最深灰之时再 成为郑太的 Stephanie 继续派歌，同好多少女一样，佢都曾经相信童话故事嘅。但现在嘅佢发现最普通嘅套路，两个人每日健康平淡，已经系最大嘅福气。 平平凡凡如是，得到恩赐。 电视有 Oscar， 编曲 Nick 吹吉新风，监制吉新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韩雁诗》，基本恋爱套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嚟到星期五啊，骚动音乐嘅最后半小时啦，系啦，呢半个小时咧将会带嚟一啲 EDM 嘅歌俾大家。咁啊，上星期咧做咗之后咧，咁啊收到好多唔同听众嘅意见啊，或者一啲疑问嘅，有人问话啊，嗰啲节目里边嘅歌嘅 mix 咧可以喺边度听到咧？只能够话呢个系呢度先听到，因为系我喺屋企嘅时候用嗰啲 DJ controller 咧，然后将我喜欢嗰个拣起咗 mix 埋一齐，咁所以。今日呢就半个钟头，希望大家 enjoy 一下。今日呢半个钟头拣嘅歌咧，我自己几中意嘅 ，heavy 少少嘅，即管嚟啦。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Move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Move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今日拣嚟嘅歌，点解会话系 heavy 少少咧？因为谂呢个题材嘅时候，我谂起万圣节啊。因为好多嘅万圣节 party 咧离唔开，都会有 DJ 打碟嘅。咁啊，所以呢一个元素，我觉得放喺今日。是啱数嘅，特别大家可能未必可以出去一啲 party 嗰度去迎接嘅时候，不如就用呢短短半个钟头听住歌 ，feel 下嗰阵除啦。听呢一只咧叫 Witching Hour， 嚟自一位加拿大嘅女音乐人，系一位 DJ 兼 producer 叫 Rez，R-E-Z-E-Z。咁啊，佢玩嗰啲嘢咧，通常都系好似听到呢只咁样样，比较好似催眠紧你，暗黑少少 dark 啲嘅嘢。所以佢出过两张专辑《Mass Manipulation》同埋呢个《Certain Kind of Magic》咧，都系一啲听住好似催眠紧你，慢慢进入个世界嘅音乐。佢嘅造型都好得意嘅，会有一副螺旋纹嘅眼镜， 睇嘅現場嘅 show 咧，你就會知道有幾犀利啦。第二首歌咧，系有两位嘅电子音乐人去合力制作嘅，就是、有玩开 melodic dubstep 嘅 Seven Lions 啦，同埋玩啲 heavy dubstep 嘅 Kill the Noise 嘅。This night and this dream will end. Let me stand close. Now shut your eyes.雖然 Seven Lions 玩開嗰啲 melodic dubstep， 但佢自己好鍾意 psytrance 嘅，所以呢隻歌裏面就將 psytrance 同埋 dubstep 融合埋一齊，變成同一首歌。上个礼拜嘅时候 ，Seven Lions 喺佢自己嘅网上一啲直播 channel 嗰度咧，搞咗个 Halloween 嘅 DJ set 啦。嗰时仲请埋咗 Kill the Noise 一齐去玩。所以今年大家冇得去 party 嘅时候，都可以上网揾唔同一啲 DJ 佢哋搞嘅网上一啲直播咧，感受翻嗰个万圣节气氛啊！听过呢一首叫做 The Blood， 有啲好幽怨嘅琴声啊、喊声啊，营造到呢种恐怖嘅感觉。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啊 ，Subtronics 同埋 Company 嘅一首合作嘅歌叫 Wicked Witch， 题材嚟自咧《绿野仙踪》里边一个东国女巫呢一个名嘅。在准备这一 set 的音乐的时候，我即刻想起 Subtronics， 是因为可能他平时 cover art 用那些怪兽啊、外星人呢，好像合到 Halloween 的这个主题。其实这些 dubstep 的作品呢，很多时候那些音乐人呢，他们都会用到一些机械人、外星人、怪兽、恶魔作为自己的主题。所以衬落这种音乐是很夹的。跟住呢一位啦，叫做 Sudden Death 啊，呢一首叫做 Confusion Spell， 个 MV 咧都系有嗰啲女巫啊、咒语啊，进行紧一啲好似仪式咁样嘅嘢。而里面出现一个角色咧，系一个好似鹿头骨嘅咁样样，戴住面具嘅人。呢、这个其实系 Sudden Death 嘅另一个身份，叫做 Void， 系放咗喺呢个 MV 里面嘅。玩完啲 heavy 啲嘅嘢咧，玩翻啲轻身啲嘅。呢一首系 Thriller 嘅 remix 啊。呢一只个 Halloween 咧，因为佢嗰啲好似丧尸跳舞嘅舞步咧，大家都会谂起噶啦。但系点样玩得嚟又唔会太过旧咧，就要听下 remix 版本啦，有 Steve Aoki 嘅呢个 Midnight Hour Remix。可以讲少少关于 Steve Aoki， 佢系一个美籍日裔嘅 DJ 兼 producer。佢系一个好 iconic 嘅造型，就系、是、长头发啦、留住须啦，成日都唔着上身衫嘅。都有个方法炒热嗰啲 live show 嘅气氛嘅，就系咧掟蛋糕落台。当然呢只歌都可以炒热气氛，因为呢只歌大家都识，但系有个新嘅 remix。 Darkness falls across the land. The midnight hour is close at hand. Creatures crawl in search of blood to terrorize y'all's neighborhood. The truth never shall be found without the soul for getting down. Must stand and face the hounds of hell and rot inside a corpse's shell. 跟住呢首系今年 Halloween 应该都啱数嘅歌嚟嘅。 We've had a million, million nights just like this.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Mama, please don't worry about me. I'm about to let my heart speak. Friends keep telling me to leave this.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Give you one more night to get this. We've had a million, million nights just like this.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Give you one more night to get this. We've had a million, million nights just like this.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呢一首咧就系 Tiesto 咧比较新啊，近期派台嘅作品叫 The Business 啊，系佢喺 Atlantic Label 第一首发布嘅单曲呢个 House Style 嘅歌曲嚟嘅。点解话啱 Halloween 咧？系因为佢嘅 MV 揾咗一位嘅 dancer 去跳舞咧，就系讲一只丧尸半夜俾人叫醒咗之后一晚所跳嘅舞。 Don't ever fall away. We can't leave them if we stay the same. And I can't do this for another day.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Give you one more night to get this. We've had a million, million nights just like this.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